民故事 不 也来了， 老伯伯、刚才我跟我姐姐一块玩去了，她呀要送我回家。别看她比我大两岁，可还跟小孩子似的，我呀怕她让人给拐了去。这特妹把她送回家来了，老伯伯可交给您了，没我什么事呢？ 有劳你了，吹杯茶再走吧。 不了，我妈在家还等着我呢。不要忘记换样子啊。 哎，忘不了。 你们少年人快乐得很呐、 难道是弟弟你不快乐吗？你看春色日许，或放到外面游玩游玩。 老人家哪有你们少年高兴哪、 却不到偷闲学少年。 只是你也吃去我也吃去，这门户教育何人？ 弟弟的言语我倒明白了。 明白何来？ 皇室弟弟不愿叫女儿出去、愿叫女儿在家陪着弟弟玩耍。 我哪里要你陪我玩耍呀？ 不是哦，有道是老小老小，弟弟的年纪大了嘛，也就变成小孩子了啊。 我看你是怎样陪我玩耍呢？ 我与弟弟打秋千。 哎呀，老了打不动了。 捉迷藏。 捉迷藏。 用块舌巾将弟弟的眼睛蒙住。你问我在前面跑，弟弟你在后面追，捉住女儿就算弟弟你赢了。 用块手巾将我的眼睛蒙住，你在前面跑，我在后面追，岂不要点跟头？这样顽皮，我生气了。我要骂了。 我晓得弟弟虽是生气，心中我欢是欢喜女儿，我是弟弟的好宝贝。 哪个要你这样的宝贝呀？ 弟弟笑了吧，笑了吧，下了吧，弟弟下了我就放心了。弟弟，凡是去到前村寻找几个有胡子的老头儿饮酒去吧。 为父吃去，我儿一人在家无人陪吧。

Thank you. 心过， 心度， 心富， 哎，心度， 哎，心度。林村大人可在家？ 弟弟往新村饮酒去了。 哦，林旁的 母亲早年去世。 哦，林旁先逝了，瑞村林兄 没有。 林弟 也没有、 哦、弟弟也没有，如此细心姐姐没有，妹妹请问小娘子，你们这里叫什么村？ 独曲村。 哦，这里的人家都姓独吗？ 只有我们一家姓独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你们在这村里没有本家，可有亲戚？怎么，亲戚也没有？哦，老亲没有，新亲戚一定有的呀。哦，新亲戚也没有，哎呀，这淘气了，像是也只有一马和酒屋，新亲戚一还没有啊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新亲戚一还没有啊。 哎呀，银子贵开来了，银子贵开来了。 尊府的桃花开的十分茂盛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 我们哪有不好之理？ 尊府的桃花一边吃大不相同。 嗯，先是我们栽种的好， 不然是栽种的好，看着交红论本，一小娘子的面貌一般，岂不是个外地好看？ 嗯，我看这桃花的颜色，宝玉随寒的面色差不多。 哎呀，小生真的醉了，真的醉了、啊、只是小生哪有福分比得上尊父桃花美丽与小娘子作伴。 哎呀，我弟弟也该回来了。 林尊大人要回来了，小生只得告辞了。小娘子，可肯 两声，俺望于你，世子一品，臣心万般想念父。

Thank you.

问心安子子啊存 来 爱你，是的听信你，不要走一心，路上细细走切莫相听，倘若是太夫人讲理再问，就是你老爷不救归尘，不是那少夫人讲理再问，你就是你老爷定了金免了神品，不等于你不依不忘上身。 刚才是张学金演唱的《清官册》，最后请听纪玉良演唱的《法门寺》。纪玉良私塾马派多年，曾与颜慧珠等名家合作，现已从上海京剧院退休。 不问我

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